承认。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最近我第100次重新装上了那个被我卸载了99次的游戏，某某荣耀。我承认，我真的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但是每次下决心把它删掉之后，又控制不住自己重新把它装回来。现在我已经再次把它删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监督我，让我这次坚持的时间能够长一点，最好就再也不要把它装回来了。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输球，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看不清，真是别说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话命不可电视的定位，这一季这里的精神是可惜啊，发力啊，谁在等着别人的压力都在顺其因随，一面之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但对王大美丽一乐想沉迷不住，1987出一封信，一面脾气啊，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摘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心思会着急，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只剩大环境，读心书别相信欺，别客气加点身体，想想物理啊，巴黎啊，我这造型摆也摆不出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转为破解谜底，我把你可爱的杀机，当你将你放水里，不小心却只有你赢得彻底啊，巴黎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 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2月26号的22:05的05秒钟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在过了一个周末之后，生活在城市的你们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休息得很充分，做了很多周末该做的事情？开始一周的工作和学习，有没有调整好自己最舒适的档位？然后呢，开始创造新的自我价值，发现生活的些许美好。谢谢周末的时候苗山的代班，也谢谢不一样的夜晚。今天看到很多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都在 post 返乡之后的感受，那个返乡就是你工作生活的城市的这样一个感觉。有的朋友还活在假期里，有的朋友已经开始了工作，有的朋友辞去了工作，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有的人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城市一个很综合的词，它有我们的梦想，也许有你的一个家，还有你爱的人，你喜欢的生活场景。那今天晚上在2月26号这晚的周一的夜间，如果你有话要说，想跟周准聊一聊的话，你可以来说一说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说城市，你会想到一些什么？花草树木、街景、书店、巷弄、咖啡馆等等一些你无法忘记的人和事。四种联络方式我们非常多，第一种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来互动，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两种联络方式，第一种是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第四种方式各位一定要记住，今天晚上的这第四种联络方式叫做微博，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为什么呢？现在好多朋友说微博的那个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受关注哈，我也有隐约的感觉，但是我最近在谈一个事情，我跟我的合作伙伴说我发一张照片，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你手里的手机或者打开新浪微博的界面搜索周大准，我置顶下面的一个微博有一张图片，我坐在那边脸侧看到另外一边，你可以点赞评论转发，都有机会获得一份礼物，选一个人。城市也不是充满冰冷的，微博也不是天天都是那些新闻，还有送礼物的环节。好了，今天晚上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可以送给你。第一首歌呢，我也是非常喜欢李荣浩先生，也希望他创作出符合他和弦、符合他节奏和调调的城市好音乐。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们，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你看到的这个男主播，他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作曲家，听上去很厉害哦。作曲家李荣浩同学。 有很久没见，你剪了长发，他怎么说话，他怎么激发，把歌词写得肉麻，他浮夸，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节拍，音符不会写，写歌是感觉，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 缺陷，把一个奖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节拍， 来自李荣浩先生的作曲家。 大家好，我是刘庆，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已究竟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如飞驰，我做了你的影子，只因不能解释那次最美丽的相遇。 非常感谢刘庆女士在加拿大给我附录的这条节目的 logo。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答录机，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啊，都希望你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电台或者电波甚至是视频当中，我们互相了解发现对方，然后成为慢慢相识融入然后了解的好朋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想要做你好朋友的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在2018年1月1号新开始的节目。我非常的用心做这个节目，每天准备很久，我也想很多很多的话题。今天说城市啊，城市对我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先说说我对大城市的感觉，因为我的故乡在山东。当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在想我到底要去哪座城市工作生活学习的时候，我有选择很多，比如说南方北方，最后我选择了北京，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老听我的爷爷说北京有天安门有毛主席， 北京有王府井，有故宫，还看过一些小品啊。宋丹丹说北京有亚运村，你那旮旯有亚运村呢，就很多很多的这种元素让我想要北京来走一走看一看。当我第一次踏到北京的时候是2003年的8月6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来到这座城市会觉得哎呀，我就去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我看到了很多信鸽在天上飞，我们家乡很少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就一下子爱上这个城市。我背着那时候还没有真皮的书包，我背的是一个绿色的布的双肩背，带着我的耳机，我的爱华随身听，就来到了北京，很酷，也很简单。我走街串巷，我去过后海，去过王府井，去过西单，去过琉璃厂，去过颐和园，去过很多很多我小时候想要去的地方，我还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很早就去了，真是青春洋溢的年代。城市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生的故乡和你到现在打拼的地方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不是同一个地方，是两座风格迥异的城市，你可以说一说你在这个工作生活的地方你的心情如何。我今天找了非常多的照片，这张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那个应该是一个雕像或者杆子的右边有一行字叫做整个城市忽然如黑铁一样的沉默。有的时候城市会很沉默，那个沉默是你会觉得有时候特别喧嚣，你身边的人很多很嘈杂，经过你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有时候人潮非常的汹涌朝你涌过来，你也可以也必须抬头挺胸从人潮当中很潇洒地走过去。你现在过得好吗？在城市当中你的工作是否顺利？恋情是否称心如意？你的收入能不能撑起你的理想？你的理想符不符合你现在的实际能力？这都是你要去想的每一个问题。其实你很细想的话会显得稍微有一些些沉重，如果你真的走心去想每一件事情的话，你也会从中得到快乐。接下来这首歌继续送给你。周一的晚上我不太清楚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听我的广播，如果你可以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你可以让写字的方式来到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我们聊聊天，你在哪座城市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这首歌曲叫做空空如也，我不希望你的心是空空如也的，我希望你的心是非常的纯真，没有太多的负累，一片空空如也。这个歌声来自于任然。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或许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 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通过各种的方式收听收看一档深夜电台的直播视频音频的节目，十点打卤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我换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椅子，也许我在镜头当中显得稍微有一点点舒服，可以这样把双手撑在我们的直播台上跟你聊天，非常的舒适啊。嗯，你要知道我每天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也时常喜欢自己到长安街的街边，因为我们工作电台就在建外大街14号，我经常会在那边抽颗烟，看看长安街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车辆。我做了很多年的深夜节目，不管是之前的北京夜未眠，还是由我陪着你到现在的十点打卤机，我特别喜欢一个城市的夜晚，就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我不管是去熟悉的地方还是去陌生的城市，比如说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背着包带着耳机走一走夜晚这个城市的样子。我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找了很多夜晚城市的样子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看这张照片，就是一个正在扩建不停地盖新楼房的地方的城市。其实作为这样一个地方，有很多的老住户 local 的当地人会觉得，哎呀，我们的地方会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多。再来一张，这应该是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港，非常漂亮啊。如果你坐那种小游轮的话，观光是非常舒适的，吹着咸咸的海风，听着游轮上的音乐以及四周各种的品牌灯光渐渐亮起，非常的让人心驰神往。其实夜晚也有这样的感觉，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旺角的一张照片吧，有非常有风格的丰田的出租车，还有亮的各种品牌的小街小店，还有很多香港朋友在街边吃小吃，这种风格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城市有它独特的味道，你看这个是快夕阳的时候，要么就是我过澳门，要么就是我过香港那个地方。 我特别喜欢有很多楼宇连接，很多的牌坊，一条一条挨着，就很有那种又竞争又良性循环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夜晚的城市，我个人非常钟爱夜晚的城市，我觉得那才应该是一个城市应该有的样子，因为白天太忙碌了，大家都在赶场一样的从一站到另一站，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我也谢谢有深夜这个节目，让我和你有机会聊聊天，去感受城市繁华当中那些安稳的部分。有时候我们站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会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你有这种感觉吗？每个人都靠得很近，但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心事，那么嘈杂，那么多人在说话，可是没有人在认真听，听你在说什么，听你在想什么。 让生命美好，我看见繁华的春天，爱情如阳光闪耀。我给你我的爱，离开了我，你默默低头。我看见往事如云烟，爱情沉重的那依旧温暖的笑容啊，那不再提起的永恒，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此时此刻你也会遗憾吗？终于你离开了，带着我给你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了我。 我们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仿佛是一个秘密，却无从述说。 你默默低头，看见往事如云烟，爱情沉重的忧愁，那依旧温暖的笑容啊，那不再提起的永恒，那曾经完整的美梦啊，此时此刻你也会看吗？终于你离开了，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了我，处不该怨尤，是对自己的承诺，只是他不曾了解我，告诉他我还爱他。终于你离开了，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我，带着我给你的爱，带着我的幸福飞到了天边，到另一个世界，留下我的伤。终于你离开了我。 这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里有你深爱的人。 眼睛的声音， 今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刚刚听了一首歌曲，来自与陈奕迅先生的遇见了你，完全是可以跟夜色配搭的歌啊。其实城市当中有很多快乐的部分，但是一到深夜的时候，我们人难免敏感，难免会在夜晚想念一些人，一些人跟你发生过的关系和连接。我倒希望现在在微信朋友圈可以每天看到你关注的朋友的一些信息，衣食住行，他的品味，他的生活习惯，点赞和关注其实是一种联络的方式和方法，评论留言是一种升温的调调。如果你可以在那么多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找到一位，点到他，然后私信发达一下，说你过得好吗？我很想念你，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你也要时常打电话给我，我们微信常联系。其实在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关系被我们不小心冷落了，也有很多的关系在我们几句两句走心的话语当中，就在很多年就这样苏醒了一段非常非常棒的情感关系。我希望今天晚上这个城市的话题能让慢慢安静下来的城市除了安静还有温暖的光。接下来我要给你放一个 MTV 的作品，我非常喜欢莫文蔚的声音以及她整个人的气质啊。ABC 不用说了，而且非常有好的家庭的背景，而且有自己的审美观，也最后有一种非常happy ending， 非常 lucky ending 的方式又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谢谢朋友送来的向日葵，新的朋友，我希望在城市的生活当中，礼物、心情、微笑、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交际圈都是我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掌声有请莫文蔚为带来的双城故事。 双城故事，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22:3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深夜的时光当中锁定深夜电台之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我们的节目开播已经2个月的时间啊，在这2个月的时间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也会见了好多的老朋友，这个城市的夜晚又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得很熟悉，那种熟悉的聊天的感觉，一个非常熟悉的画面又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当中。在有2年的时间没有做夜间节目的时候，我在夜晚会写字，会听音乐，会陪家人，会创作一些东西，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分享给你，我非常开心，也希望你们一直关注每周一到周五十点大陆机周准为你带来的这个版本。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很多朋友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准时大陆机点播歌曲。我会每天严选很多，有的歌曲不适合在夜间播放，因为它节奏很快，有的朋友呢选的歌曲还真的非常适合。而且今天这个朋友他们叫做我永远阳光灿烂，是微信的朋友，他点播张学友先生的他在哪里。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跟这首歌非常的像，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的话，也许你也深有体会。我深夜收拾行李离开了我熟悉的城市，不要担心我很好，可是我在飞机起身那个瞬间，我还是会很想念的。 我收拾行李准备要离去，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在没有人了解我的城市里，我明白从今以后都要靠自己。我伤心地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 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 这首歌曲我曾经在 KTV 不止一次唱过，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在非常的欢乐，比如说都唱那种非常欢乐的歌曲的时候，我会忽然来一首，哎，你们都安静一会儿啊，我要唱一首他在哪里给你们听，确实非常好听的歌曲，在夜晚这样一个催生想念和惦记的时候，听听他在哪里。 我伤心的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 亲爱的 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 现在下雨， 下着大雨，就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哭泣，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 城市很拥挤，很大，有时候又很小，想要找个人拥抱，你能找到他吗？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时间来到22:46，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3分钟结束。城市一片的，现在不能说是漆黑，就是很安静啊。不管你是住在北京的哪个区域，你现在在全中国、全世界哪个地方用网络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都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在夜晚可以陪伴各位。谢谢今天刚刚结识的很多的朋友哈，华裔，也谢谢冰淇淋送的金话筒，所有的这些礼物都是心意满满。这些年收到很多听众的礼物，有的是写信。其实我要特别感谢一位朋友，叫做飞翔鸟。在我2009年进电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忽然有了一个让我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可以去告诉他们我在干什么。因为在没有进电台之前，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也当然做了一些上市公司的录音的一些工作，编曲的工作，但是我最终在2017年1月5日我辞职了，离开了那个职业，我开始配音，我开始编曲，开始游走在各大的录音棚里去配音，见到了很多这个行业里的人。我要特别感谢飞翔鸟是因为什么？因为飞翔鸟是特别特别用心的一位听众，在我过生日的那天，他送给我一张盘，这个盘里是我所有菜鸟的时候，刚刚做广播的时候那些片花，在节目当中的说话，搞笑的部分，深沉的部分，真的用心谢谢他。而且在我主持北京夜未眠的那几年的时间当中，我的所有片花他都做成了一个合集，然后用片花送给我，送了一个 CD 给我，而且还送了一个我所有照片的台历送给我。我要对你比心，谢谢你飞翔鸟，谢谢你。其实我做广播这些年，就会有城市的距离感会缩得很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从话筒传出来，或者从现在视频传出来的感觉，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你可以完全的看清这个人。有的时候人会伪装啊，有的人会 PS， 会让自己的容颜变化，发型也变化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内心的部分， 只要你内心去真诚地跟别人交流，这种直接的感受你是可以感得到的。特别是像我这种水象星座的人，容易多想，又爱浪漫，爱幻想，爱交朋友，爱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美好。我希望你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会缓缓地微笑，静静地思考，观察周围每一个人。有时候你会不爱说话，把自己放在一个空间当中，享受那种孤独的感觉。有时候你又特别爱去表演，盘活整个氛围，你可以让他们笑，让他们有凝聚力，是一个非常好的阳光 leader。 我都希望你通通去感受到这些。谢谢所有陆续进场的朋友，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视频的部分看到直播的好朋友们，还是通过花椒活力982看到直播的好朋友们。接下来再放一首唱城市情歌很厉害的女歌手，我今天特别选择了两首她的歌曲，我希望都放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那种缓缓的歌曲，我看看是不是这首啊。是的，抛物线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这个人叫做蔡健雅，他有很厉害的写情歌的能力，唱情歌的表达，而且所有都非常的好，跟小韩的合作也是非常的默契。抛物线送给你，你现在过得好吗？我希望你每天进步，每天开心。 我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 你看这个城市根本不是冰冷的，是温暖的。通过话筒结识的朋友 LCCCCC 他说，第一次听蔡健雅就是在我之前主持的北京夜未眠的节目当中。哇，时光一晃五六年过去了。 后果想过，我会难过。 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绝，只是错觉。高后才了解，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只是错觉。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刚刚呢，我说要放两首蔡健雅的歌曲。其实，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动机，对不对？比如说你是学过音乐的，比如说一段旋律哆嗦咪嗦咪拉嗦，或者拉嗦咪拉嗦，或者有很多就是一句旋律，你会发展一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知所以然》，就是这样一种歌曲。比如说王力宏先生的《Juliet》，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而且不断的丰富它，围绕几个主要的音符，不断的去加和声、加和弦。就是非常精彩的乐段。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行业当中，比如说你有一个灵感，有个这样的把握，把它记下来，就是一首不错的作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生活太忙碌哈，大家都不停的去辛苦的工作呀、学习呀等等的。这些图片是我在前门的一个书店拍到的，24小时的书店，很好。我会发现书店里有很多你可以找到的东西，有些话你说不出来，你可以去书店完整的表达。最后一首歌了，谢谢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进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选择收听十点大陆机。我要用心告诉你，这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因为你遇到的是一档走心的节目和一个走心的电台主持人。记住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不要忘记去搜索新浪微博周大准，我有一个福利送给你，就是我置顶下面的那条微博留言，欢迎你点赞转发和评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不知所以然，一个简单的动机却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谢谢你的光临和收听，明晚再见。 不知所以然的爱犹如花粉，